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9集，外头忽然一阵巨响，仿佛江水突然翻起了滔天巨浪，脚下的船突然剧烈摇晃颠簸起来。怎么回事？ 啊，进水了！ 外面的声音嘈杂起来，似乎很多人从房间跑出来，一时间端在手中的烛火层层叠叠，宛如萤火虫飞舞，不住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，脚步声杂乱无章。妙妙目瞪口呆地被移了个位，差点一个趔趄扑倒在前面，脚下那道细细的裂缝忽然扩大，刹那间宛如猛兽裂开了个血盆大口，一股黑气带着涌动的江水猛地从口子里钻出来，直冲天际。妙妙被这狼烟一般的黑气惊呆了，手腕忽然被木生抓住，从裂隙的另一端瞬间拉了过来，往门口一推， 去让柳福一带阿姐走。 妙妙回过头来，见木生衣袖上还沾着斑驳血迹，有些犹豫。 你顶得住吗？别废话，快走。 木生发尾飞扬，两张符纸已经出了袖口，见他掉头往回跑，禁不住大怒。 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管我干嘛？ 谁管你了？ 妙妙三两步跑回柜子跟前，飞快地将矮柜上放着的包裹一勾，背在背上，转身夺门而出。 我馒头没拿。 甲板上聚集着惊恐的客人，很多人都是半夜听到响动从床上爬起来，衣衫不整，脚上连鞋也没穿，大家挤在一处，像是一群瑟瑟发抖的小羊羔。木瑶的白衣在空中飘飞，一截雪白的手臂露出来，高高举起，指尖生出一点光亮，仔细看去，它是在支撑着一个巨大的球形结界。这个结界内的人太多，因此结界的边缘才淡的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。 快，大家站在我身后。 满江都是星星点点的黑气，总是在暗中出动的水鬼竟然倾巢而出，堂而皇之地发动了总攻。船身剧烈地摇晃起来，牢固的大船被白蚁似的水鬼们暗中腐蚀掉了，在水鬼此起彼伏的冲撞中发出了凄惨暗哑的咯吱声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在水中分崩离析。 大船怎么了？ 人群中传出了孩童清脆的哭声。 大船是不是要沉了？ 人群立即骚动起来，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死死瞪着他。 小崽子，别胡说，真晦气。 孩子一下子哭了，哭声搅乱人心，引得一片哗然。 哭哭，再哭老子弄死你。 娘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们孤儿寡母的，你别乱来。 母亲将孩子护在怀里，不住地往后退着。人群中有阻拦的，有大声咒骂的，混杂着哀哀的哭声，一时间乱作一团。木瑶不住地回头看着，神色凝重，大喊道： 不要吵了，船不会沉。 像是在故意同他作对似的，船身猛地倾斜下去，猝不及防的人们像是一盘沙流动到一个角落，尖叫声和哭声顿时高起一浪。 都扶好船身。 木瑶加固了手上的结界，外面的水鬼仍然企图趁乱攻入，被妖怪吓呆的人们自顾不暇，乱作一团。 哎，你踩我做什么？ 兄台不讲道理，我几时碰过你？ 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别吵了，都活不了了。 妇女尖利的嗓音穿透耳膜，带着浓重的哀怨。人群一时间猛地寂静，随后开始浮现出了咒骂和低低的哭声。船身所有的木板咯吱咯吱响动，木钩的衔接处被牵拉出一个豁口，大部分构件都松动了，在冲撞之下产生了裂隙。 木瑶一人独木难支，咬了咬牙，双脚离地浮在了空中。他手指飞快翻动，一张符纸寄了出去，瞬间便打倒了一大片水鬼。黑水迸溅，森白的骨头掉落了一地，人群骚动了起来。 快看他的符，穆家人，哎，有救了！ 妙妙跑出来，远远看见柳福一朝着这边来，急忙扑上去。 柳大哥， 妙妙。 福一抱着一个男孩，背上还背着一个人事不省的老太太，迅速到了他身边。 没事吧？ 我没事，我们快去找穆姐姐。 柳福一扬了扬下巴， 瑶儿就在那边救人，我们现在去同他会合。 妙妙接过柳福一怀里的孩子，用100米冲刺的速度跟着他往甲板上跑，心想 穆生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嘛，这两个人本是强悍，配合默契，怎么可能被困得住？倒是他一个人留在黑漆漆的裂隙旁边，好像更危险吧。 黑云已经将船舱的顶棚穿出个洞，露出黑黢黢的天幕，明朗的月光被乌云遮挡，方圆数里江面都被浓重的妖气掩盖。穆生的黑发和衣袍被斜风鼓动，面前的黑雾团团聚起，隐约可以见到半个人形。 就是你吗？ 黑影的嗓音阴柔，像是个女人。 怎么，打死了公的，母的带着一家老小来寻仇了？ 他微微垂下眼，仔细地看着手掌，浓密的睫毛在眼睑上投下了一片弧形的阴影，这样的柔软有一瞬间冲淡了周身嚣张的杀意。 哼， 尖利的嗓音带着四周的气波震颤，仿佛有人在用指甲刮擦地面。 小东西，真嚣张！ 你的修炼不过关呀。 木生慢慢地退下腕上的收腰柄，歪头望着他，似乎是真的好奇。 你就不怕今天你们水鬼一脉就此灭绝了？ 黑云涌动，显出个细腰阔胯的人形。 听闻穆家家主是个女的，你又是谁？ 我叫穆生，家主是我姐姐穆瑶。 穆生微微一笑，宛如春花明媚。 可惜啊，对付你们这种杂碎，犯不着我阿姐出手，我就够了。 穆生， 那个声音念了一遍，低低笑起来。 名不见经传，但能一击击杀鬼王的少年，又岂是池中之物？你这么多年隐而不发，为了什么？ 穆生不接他的话头。 倘若你那短命鬼丈夫不打我阿姐的主意，他还可以长长久久地当他的鬼王。 他手中的收腰柄登时飞出，宛如劈开天幕的一道闪电。 敢对我阿姐不敬的人，唯有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